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总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开你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 森林奔去。

此刻唯你相伴。 是那个他，当时和爱的 问句说可不可以，我知道自己 一个。 的过往，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？千回百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想象。明天的 Thank you.